句话儿我要问问你呀，仔细你听着，婚姻是应不应的，我不恼，好不该，恕不知，难分好。你说我心不灵啊，我这手不巧，又是我 在今朝，直系的老头子 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月娥，丫头，来，妈跟你有话说。 来了。亲呼唤我，绣房走出里院，每日里四表弟双眉愁锁，茶不思来，饭也用不多。 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没错。 Thank you. 会， 彩虹花烛互交辉， 姐姐来了， 来了， 姐姐， 姐弟妹大喜大喜，请就请， 姐姐请坐， 来坐着坐着。 花轿到门， 啊，怎么花轿来的这样快呀？ 这还不是越快越好吗？ 哎，原说卯时到门，怎么子时就到了啊？ 你管他什么时候到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姐姐说的有理，少爷拜堂。 好走， 那你说呢？ 我还有什么说的？ 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是什么？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你真可人疼啊！ 站！ 吓坏学生贾尊英，见识不好赶紧躲。 你叫他们老按点头，芙蓉面没有软的笑，心还也别心来偷，他们力量就太大，像参加樱桃小桃牙齿里很多肉，不饱也不饿，还带着八宝点最像我们铁定刀，上身穿的凡是胡 走